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click 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即系喂，翻翻嚟第二次嘅天地有正气啦。咁啊，之前即系讲到，即系到底听日系会点啦？亦都即系而家嘅局勢好明顯，即係私了呢一樣嘢，或者可以叫做以武抗黑呢樣嘢。其實發生到咁樣，去到而家示威者係要用更加要更加勇敢地去面對呢一啲嘅暴力，係點？係源於乜嘢？就係源於正正警方嘅選擇性執法啊嘛！我哋已經即係成個警隊。整個黑警隊這班警犬已經在香港人很大部分的香港人心目中已經完全失去了任何的公信力了，已經沒有任何的信任，對於警察已經完全是不信任的，警察是等於壞人的嘛，現在是吗？所以才有这些自衛還擊的事件。我覺得自衛還擊是天經地義，不通屌你老母任他打是吗？即是他即啲人攞住啲棍綁綁手綁綁手綁腳嘅，喐手喐腳嘅，拎住啲屌你諗乜鐵槍又好，菜刀又好，鐵通又好，屌你諗乜，全部拎住啲攻擊性武器，全部致命嘅，係嘛？咁點有可能被佢襲擊嘅人唔還擊啊？唔還拖啊？唔制服佢啊？ 佢冇責任咁樣，佢拿住啲菜刀啊、鐵通周街行，你當佢睇唔到？我哋代之雷射筆，你又有拉又鎖嘅，咁你冇辦法嘅喎、 啊。呢個咪因咯、啊，即係你雷射筆，你都話係屌你老母武器，但係佢哋呢啲咧，屌你老母，係咁依作狀拉鳩下就算撚數咯喎，屌你老母臭閪，俾有啲嘢仲要即場放撚走添嘅，呢係唔撚我，呢係唔撚 OK 嘅咩？呢件事，呢件事唔係話你選擇性執法咁撚簡單啊，係置香港市民嘅生命於不顧啊嘛，係完全保障唔到市民嘅生命安全啊，唔係講緊安全，係講緊生命安全啊嘛。已經不問你八三一到底有冇死人，唔係講呢啲啦，已經係。而家警察同埋呢啲咁嘅黑社會鄉親，係會對香港嘅普通市民帶嚟生命嘅威脅啊嘛！咁一個人面對生命嘅威脅嘅時候，可以點做啊？咪梗係還拖啦，係嘛？梗係要自衛還擊啦！你拎住菜刀，如果有個人佢後邊攞條鐵通剝暈佢，我覺得都好撚合理，係嘛？然之後摁撚啱咗佢，扎撚住佢喺個條燈柱度，係嘛？等佢唔撚喐得，係嘛？呢啲好合理啫嘛，佢危險啊嘛，拎住攻擊性武器嘅人啊嘛， 喂，你唔知佢咩水嚟噶嘛？喂， 你唔知佢精神狀態點樣？ 可能疏疏地嘅， 係你唔知佢將會點樣？會唔會對所有嘅路人或者係普通市民構成生命危險？而家擺到明就會有啦。摆到明就有生命危险啦，有刀手已经在荃湾令到屌你有啲意思是屌你老尾只脚被人斩断咗啦，系嘛？即系呢啲已经是凶徒嚟噶啦嘛，但系你警察竟然是屌你老母放走啲凶徒啊嘛，纵容啲凶徒啊嘛，而家香港嘅社会嘅现状咪就系咁样咯，冇得抵赖嘅呢啲嘢系冇得抵赖噶嘛，完全系证据确凿，有晒片有晒成噶啦。系咪？而家系冇法治可言啊嘛，无法无天啊嘛，咁所以你示威者或者任何人士， 你要作出自衛還擊，以武制黑，係嘛？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係嘛？所以即係而家就係去到係呢一個咁撚樣，即係而家係去香港已經係去即係長運動去到咁撚樣嘅情形。嗱，有啲人我呢一節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好多人就話：哎呀，咁樣唔好啊，咁樣咪民鬥民咯、啊，人民鬥人民啊，你跌入咗中共嘅陷阱 啊！ 中共咧就係最中意咧令到你哋人民鬥人民噶啦，等你哋自相殘殺噶啦。嗱，我想講一樣嘢好重要嘅，各位網友，就係唔好再嗱，我成日我呢個節目要講嘅係獨立思考， 冇錯， 係咪有自己嘅思想獨立思考？唔好跌入任何人嘅話語陷阱裏邊，唔好跌落任何嗰啲什麼什麼 KOL 又好，係 啦，無論佢係邊個都好，天王老祖都好，要保持一個獨立嘅思考力。唔系人哋话民斗民就真系民斗民啊嘛！而家民斗民又点捻样啫？即系唔可以成日话哎呀文革啊，文革复活啦！屌你老母，根捻本就唔捻系文革，文革系咁嘅咩？文革破四旧立四新啊嘛，系由屌你老尾，系由权力发动嘅一场权力斗争下放到去民斗民啊嘛。 同埋文革嗰个民斗民系阶级斗争嚟噶嘛？ 系冇错啊，系文化斗争啊嘛，阶级斗争、文化斗争，完全系唔同性质嘅。唔好再攞咩文革啊、六七啊嗰啲嘢嚟类比啊！唔好咁捻蠢，样嘢啦，嗱，香港好捻蠢嘅有时。即係人哋攞啲誒少少講少少歷史嚟類比咧，你就覺得哎呀， 啊係啊係啊， 合頭合腦啊咁樣。 唔撚同噶嘛，但係 今次我哋唔撚係民鬥民啊，我哋係智慧啊嘛，我哋係智慧還擊啊嘛。 一個人類最基本嘅嘢，屌你老尾真係，如果有條友無啦啦走埋打你老豆打你老母嘅時候，你會唔會走去嚼佢先？就係咁簡單啫嘛，講撚完啦。 所以成件事唔好跌入人哋嘅話語陷阱裏面，成日就話民鬥民，係咪民革啊？係咪民鬥民啊？民鬥民咪唔係民鬥民啊？而家嗰個話語權可以自己攞翻翻嚟噶嘛？可以我哋示威者攞翻翻嚟，連燈仔攞翻翻嚟，所有嘅所有啲 KOL 攞翻我哋嘅話語權翻嚟，我哋而家係還擊，係智慧還擊。面对一个无法无天警队无法执法的情形底下，我们要行使自卫权，保障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保障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嘛，即是这个是合情合理的嘛，不是说什么民斗民，现在摆明人民斗民不是民斗民都做了什么， 就算是又怎样， 是又怎样， so what？同埋不要再讲什么文革，麻烦你们不要再讲什么哎呀是不是文革，唔係文革咁撚樣玩法嘅，文革搞批鬥，係咪？係誒調翻轉係年輕人，屌你老母捉嗰啲咁嘅老嘢嚟批鬥嚇？點解批鬥嘅原因唔係從個政治層面嘅，其實係從個文化層面包裝，其實都係政治啦，當然，但係係佢係用文化去包裝一件事。是咪？即系你系右派，即系你系走资，你系 地主 五类啊，地富反坏右啊，黑五类啊，地主富人啊，反动分子反革命啊，坏分子右派，地富反坏右咁样去批斗佢噶嘛？话你以前系地主咁捻样去做噶嘛？成件事捉佢游街，唔好识少少就成日捻话文革文乜捻嘢革，即系甚至六七暴动都唔捻系。六七暴動都是文革的延續嚟噶嘛，講緊佢一個膠花廠的勞資糾紛，導致到屌你老尾，反抗港英政權啊嘛，即係呢個唔好再跌入人哋嗰啲咩，即係唔好再類比。今次呢一場嘅反修例運動就是全世界的首例，就是香港人發動震撼世界嘅運動，所有嘢都是新的，唔好再揾嘢類比，唔好再咁柒。講咪其實講咗咩？以前又話：哎呀，會唔會六四啊？派軍隊啊？唔係啦，係咩？就算佢派軍隊都好，都係一啲新嘅嘢嚟嘅，都係一場新嘅事件，係新嘅時代、新嘅歷史、新嘅事件，而唔撚係將以前嘅嘢我再類比。所以咁樣有咩好處咧？咁樣諗法有咩好處咧？你就唔會再有任何嘅歷史牽絆，唔會再有任何嘅歷史包袱去。去再 create 一啲新嘅嘢，文革 有冇上獅子山射，即係上獅子山唱歌？屌你乜早人鏈嘅冇啊嘛！你點解唔係話？你點解要講文鬥文？點解要講文革？你點解唔講波羅的海三國爭取獨立運動啊？ 係咩？你唔講東帝文？ 你唔講東帝文？ 大把嘢可以講噶， 係咩？大把嘢可以講，放眼世界，大佬。 哇！我呢排都真係睇好多我世界各地唔同嘅獨立事件啊，嗰啲咁樣嘅發展各樣嘢，即係。睇多啲，了解多啲，即系我唔系话完全否定你去睇历史，其实历史都系一个很好好嘅借鉴。 今日当然要啦， 但系你唔好跌咗入去，就系、是、好似迷捻咗咁样，净系挂住睇个历史， 永远套啊套落去， 系啊， 即系将啲历史嘅嘢套落去而家嘅，而家就系套唔捻到啦嘛。政府就系白捻痴，将啲以前嘅所有嘅古老经验套落去而家呢一场运动，系咁揾啲替死鬼啊，系咁揾啲屌你老味背后啊幕后黑手啊，背后支持嗰啲人啊，背后嗰啲冇噶嘛呢场运动，系咪？即系你冇噶嘛，因为呢场运动系全世界首例嚟，我讲咗二万次，系全世界冇人试过咁捻样噶嘛，系咪？所以唔好再講咩咩又怕唔怕文鬥文？唔撚乜都唔撚使怕， 冇錯。 中意即係一路去，一路去咯。叫做咩？應覺得應該做乜就做乜。有人覺得啱自然會跟，即係好似呢個禮拜發生好多事，即係例如上個禮拜嘅人鏈事件啦，上獅子山唱願榮光啦，係咪？即係甚至首歌係咪？你點整都整唔到㗎。總之你拋啲嘢出嚟，大家 buy 就係大家 buy， 市場就最撚咩噶啦，群眾就最撚雪亮嘅，即係群眾 buy 就係 buy， 唔會話某幾個特登去唱好件事去 sell 人 buy， 從來冇上獅子山一個鋪嚟嘅啫嘛，大家覺得有意義嘅去做，例如球迷嗰、那個集會，即係尋日有一個前，尋日定前日有一個全港球迷大和解。在球場大家手拖手，你問我有沒有效果？沒有的。你問我對抗爭有沒有實際的效果？沒有，一點都沒有，我覺得沒用。那我就不買，我就不去咯。但其實有人買，有人買就有人去咯。你不用問過我，不用問過誰，不用問過這個那個的，是不是覺得對就去做？ 沒有領袖的嘛，講了很多次的啦， 是不是？所以你即係你要解決而家你所有當權者又好，中共又好，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唔好諗住你攞翻屌你老母以前啲思維出嚟，係咪？即係嚟緊星期三，林鄭就話會搞一個屌你老母什麼 對話平台。 對話平台150个人是吗？定系点啊？ 好似我唔记得啦，系咪喺新医馆？ 新医馆但系150个人，新医馆坐3000人，我唔知佢屌你老母，点解系150人？仲要点解拣新医馆？方便走啩？即系门口多，方便走，一定系谂呢啲嘢嘅。我同你讲，咁咪就系冇捻诚意咯？你使捻去搞呢啲咁嘅戇鳩会咩？系咪？即系你搞呢啲做乜捻嘢？冇意义噶嘛？呢啲咁样嘅官式嘢，仲话要搞为咗对话而搞个对话办，你系咪有冇咁捻白痴啊？呢个政府使捻咩？屌你老母！你上连登咪屌你乜有咯？ 唔系你简单啲啊！你啱啱嗰个星期日你就落嚟下角度， 你就落嚟下角度咯。 好简单，搭埋台，闭埋咪，你都仲得 系咪？即系你话要听，你话要听意见啊嘛。嗱，个逻辑系你要听建制嘅意见，唔使搞呢啲会，随时。都有建制嗰啲人，隨時幫你整100几场都仲得，係嘛？你而家要聽嘅就係而家示威者嘅聲音啊嘛，啱唔啱？咁如果你要聽示威者嘅聲音，咪屌你乜？我哋示威者整一個屌 講曬咯， 大會咯，同埋講撚曬俾你聽啦，我哋要乜嘢？五大訴求係嘛？講撚咗幾個月啦，你聽唔撚到啊？叫你下台自罪、切腹自刎啊嘛，講撚咗啦。 你自己都識得撤回 了，你仲想聽乜撚嘢 咧？你自己都識得主動撤回咗，都唔係主動噶啦。但係 anyway， 你都自己撤回咗啦。咁即係其實你都知噶啦，你都知道我哋想要乜噶啦。咁其實唔使再講。 你仲想聽乜撚嘢意見咧？我想問。 咁啊，都可以噏下嘅。你快啲撲街死咯！ 係啊，屌你老母！我唔明白你搞呢一場，仲要搞個對話辦，搞對話辦即係又係要用公帑，係咪？即係你連。屌你老母！你真系你连最捻简单嘅嘢，你都整个办公室，你系咪白捻痴噶？所以你见到咁捻样嘅情形底下，你冇办法摆平呢件事。你唔好谂住屌你老母整个新医馆，嗱实出事噶，我同你讲啊！即系你咁样话去新医馆搞一个有 T G 噶啦，新医馆出边有 T G 噶啦，系咪？即系你仲要派飞，仲要屌你老母大抽奖咁拣人， 係嘛？咁你有乜撚嘢誠意對乜撚嘢話啫？咁係乜撚嘢對話？你咪做戲咯。咁你做戲嘅，你睇下做場咩戲啦？唔係你想做咩戲就咩戲嘅林鄭月娥。唔係你想點撚樣做就點撚樣做戲嘅，呢場戲係所有示威者一撚齊去做嘅，係嘛？即係到時我唔知道新醫館出邊怎幾多人啊，入唔到嗰啲。 冇啊，其實我自己嘅，你問我嘅意見，我就根本就屌睬佢臭死啦！我都係嗰句啦，嗱，我哋要咩嘢好撚清楚講曬噶啦，咁其實唔需要對話啦。咁你搞個退下平台，咁你咪自己玩飽佢咯，冇人我唔去噶啦，不了。 系啊，即系不了咯，或者系屌你，你自己玩爆佢咯， 自己玩爆佢咯。唔系，因为其实早几日咧都有一个，我嗰、那个又唔系叫公开对话平台嘅，因为我就见到佢有部分沙田嘅区议会议员咧，又即系喺个唔知咩集会议度有讲过下嘢咁样啦。咁 which 所以其实睇到个客观效果就系、是、即系嗰几个都系泛民嘅区议员啦，咁亦都就讲嗌嗰啲口号啊，或者系提过一啲嘅诉求啦，咁其实你都系当佢哋臭四噶啦，咁既然系咁咯，其实根本冇必要去噶。 同埋所有文宣喺任何嘅社交平台，所有香港市民嘅即系反修例嘅市民嘅意见已经系好捻清楚噶啦，你仲要听乜捻嘢咧？ 唔系你落转连侬墙嗰啲望下都得噶啦，其实 系你落转大埔连侬墙咯，搵十个保镖围捻住你，你自己去逐张睇咯，你自己逐张 post 逐张嘅咪姆纸睇咯。系嘛，齐捻晒啦！而家 喂，你好快啲去睇添啊！唔系听日阿何妖灭鬼晒噶啦， 同埋成场运动，全世界成个世界都知道香港人做紧乜， 就系、是、你唔捻知道， 就系、是、你呢啲咁捻样嘅，屌你老母！政府嘅所谓高官，屌你老母唔捻，你啲咪所谓特区政府完全唔捻知道，全世界都知啦、 啊。 日本人，屌你拍捻晒片嚟支持我哋，系咪？外國嘅人英美嘅地方，屌你諗乜？全世界自由世界所有國家都知道我哋爭取緊啲乜撚嘢嘢啦！你仲有乜撚嘢意見要聽呢？系咪？屌你老母！呢四个字听一次就够啦。 唔系，如果系咁嘅话， 你要听三千句屌你老母咧？ 我仲需就有咩需要你啫？即系你睇翻早几日嗰个美国听证会，几个嘅 人哋成个美国国会嘅听证会听捻晒啦。 吓、啊，几个参议员佢哋真系喂好熟噶、哦，佢啱啱星期日发生嗰啲事情，即系北角嗰啲私了啊，或者系等等嗰啲，佢嗰日已经可以讲得翻出嚟咯。咁既然系咁嘅话，我揾佢做特首好捻过啦，使乜要你啫？ 即系你哋丑唔捻？丑啊！即系你班咁嘅所谓特区政府，你丑唔捻丑啊？人哋美国国会嘅一个议员啊，佢知道嘅嘢，佢讲喺公开讲出嚟嘅嘢，比你多，比你真，比你快。你而家仲讲乜捻嘢？你而家啲政府官员嗰条 line 仲系乜捻嘢？系因为啲年轻人咧上唔到楼，因为啲经济问题，因为乜乜捻嘢，所以咧 佢讲得出呢句都好啊！佢仲喺度讲紧，一定系肥佬黎啊，同埋黄之锋嗰啲，佢哋先系即系勾结外国势力，仲讲呢啲 咩外国势力啊？咁你根本屌你老母活捻喺个屌你，仲一瞓捻都喺个冧度啦！你林郑月娥，即系如果呢啲人咧有脑咧，我哋香港唔使咁啊！即系又或者唔会搞出呢啲大流佛出嚟，所以你。搞乜撚嘢？搞乜撚聽證會啫？其實係咪？ 唔知做乜？ 即係大家唔知做乜鳩人的嗱，所以咧禮拜今個禮拜三嘅時候咧，就喺美國嘅國會，即係一個其實是一個委員會嚟嘅，即係好似香港嘅立法會嘅其中一個即係事務小組啦，我哋叫做咁係就有一個。聽證會就請咗黃之峰啦、何韻詩啦，同埋幾位學者啦 ，Sharon Hong 啦，咁亦都即係有某幾位嘅香港及中國問題專家，即係亦都喺個聽證會嗰度咧有發言嘅。咁我都有聽咗少少，即係我覺得之峰嗰篇咧就麻麻地嘅，其實即係都一般啦。咁但係阿何詩詩嗰篇咧就真係講得幾好嘅，即係有理有節之餘咧，就係亦都講出咗佢哋都針對住美國嘅 interest 嚟講嘅，即係針對住美國人嘅 interest 或者美國政府嘅 interest 嚟去 deliver 佢嗰篇 speech 嘅，係唔錯，係有 point。不過，我覺得佢哋幾位咧都有一個共通嘅缺點，有一樣嘢我覺得。我自己睇啦，即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是，如果叫得你遠道而嚟，由香港咁遠飛去美國國會山莊去做呢個聽證會，其實應該係講更多嘅你問我就講多啲 emotional， 你個人嘅感受，你親歷其境，人哋唔知嘅嘢。 系啊， 会比较好。 作为香港一份子，你珍惜 即系 嗰个感受， 系啦，你点样去你点样去讲出你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嘅背景，你以前见嘅，即系你个社会觉得系点样嘅？你而一个你点样去对于自由嘅沦丧，对于言论自由啊、人身自由嘅沦丧，点样去好抽心地嗰个 emotional driven 嘅嘢咧，会更加嚟得好咯，即系你问我点解会咁样系好咧？其实佢要听就听呢啲嘢，即系佢要你嚟做呢、這个testimonial， 即系要嚟做呢个听证，其实就系要听一啲真真实实系去过前线、系参与过运动嘅人嘅内心被压迫嘅感受。通常因为佢资料有晒噶啦嘛，你啲黑警点样暴力啊，点样成，你唔使再多讲嘅。而呢個政府點撚樣廢啊？點撚樣濕鳩？你都唔使再多講。你要講一啲係美國民眾或者美國國會議員係冇聽過嘅嘢，即係例如你點你對呢個香港冇咗自由嘅恐懼，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嘅預想會係點呢？例如你嘅如果冇咗一個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嘅時候，香港會變成即係同中國一樣嘅？點解你咁抗拒中國？你要話到俾人聽，點解你都係中國人？即係你啲 yellow faces。係咪？點解你咁怕做中國人呢？你要解釋俾人聽點解你香港人係唔想做中國人呢？係咪？即係你就要講出你自己嘅 personal 嘅感受，就係話面對你中國嘅一個極權啊，嗰啲咁樣嘅假奶粉啊，呢個咁嘅國民啊，你跟住講翻自己香港係170多年嘅歷史啊，我哋嘅背景係唔同，我哋冇經歷佢嘅，我哋冇經歷過近代中國史裏面嘅所有嘅動亂啊，你明唔明啊？所有嘅政治動盪，香港都冇經歷過，我哋係咁樣人嘅後代。 港英時代嘅時候係點樣啊？跟住去到97後又點樣啊？有啲咩？ 即 係 港英時代是一個英國人，點解你會覺得英國人即係要腰鳩嘅嘛？即覺得哦，我哋作為一個殖民地政府，竟然係仲自由過一個自己所謂嘅一國兩制，但係嗰啲嘢亦都係中共喺90年代喺個基本法裏面應承咗我哋嘅嘢，原來係一啲都唔做。你要講咗俾人聽點樣一國兩制失效嘛？唔係， 因為呢個其實就算你睇之前講緊個零月前咧 ，BBC 咪有個訪問阿楊岳橋嘅，其實嗰個主持都係問呢啲問題噶，佢都係問你話，喂以前英國都冇俾普選你嘅喎，咁點解你又唔覺得係有問題咧？ Exactly. 其實佢哋都係問呢啲嘅啫嘛。 係 ，exactly， 即係所以我就覺得美中不足之處，即係其實都好好嘅，大家講得都好好，但係我哋唔係，即係我覺得香港好反智啊！你明唔明啊？淨係喺度講話，佢啲英文好唔好？佢啲英文講得好唔好？唔係講英文講得好唔好啊？唔係佢啲英文 grammar 好唔好，寫嗰篇嘅 speech 佢流唔流利，係佢講乜嘢啊嘛？點解你香港人係咁撚柒嘅啫？好多時，即係有時傳媒都係嘅。係咪？淨係話哎呀，佢啲英文好，佢啲英文唔好，係咪？你要講出個重點，攞到個重點就係到底佢哋喺呢個聽證會能唔能夠推動到佢哋去做一個呢個香港人權及係呢個人權法啊嘛？能唔能夠推動到佢咧？佢到底裏邊啲 point deliver 到咧？個 content deliver 到唔係話佢講英文講得好唔好？講英文講得好唔好？完全唔撚係呢件事裏邊嘅屌你！ 所以其實你可以都。 其實佢講廣東話直接翻譯都得㗎，有即時傳譯㗎嘛， 冇問題。其實可以參考一下嘅，因為咧再上多一個禮拜咧，其實美國國會係通眾議院係通過咗一個新疆人權法案嘅，咁佢就冇。即係可能有，我唔知啦。即係冇搞一個咁大型嘅聽證會啦。但係咧，其實佢哋嗰個參議員嗰個眾議院長啊 Pelosi 咧，都揾咗新疆嗰、那個有一個維權代表嘅。咁你其實就睇下嗰個嘅會議嗰個新疆嘅代表佢講啲咩嘢？佢就其實就係講翻喂，我喺新疆大係啊。我由細到大點樣，跟住點樣遇到，即係自己啲仔女點樣俾佢哋迫害，其實都係講呢啲嘅啫嘛。 嗱，阿網友阿曾嘉欣都有講嘅，即係係我都有聽，即係佢有講自己，即係何韻詩有講自己做藝人嘅時候點樣被打壓，但係呢一個例子咧唔夠實正，係即係唔係好夠一個。我哋叫做其實要煽情嘅，你問我就即係應該煽情啲好啲嘅，即係煽情咧意思係即係你見到啦，好多其實咧 啲美國人都係閪啊嘛，你要知道美國都係閪佬嚟噶嘛。啲美國人有時即係佢以白人主義高高在上，覺得自己係世界警察。屌你老尾，你咧就係一啲屌你老尾東方民族係嘛？即係佢到死嗰日，佢都唔會將你香港係平起平坐，將你所有東方人平起平坐，一定唔會。就算日本都唔會嘅。佢咧當係你凡俗嚟嘅，咁你通常咧喺美國傳媒，你要爭取呢一啲，通常都係話佢自己有幾慘啊，例如越戰嘅時候咁嗰啲嚇，即係平民百姓有幾撚咁慘啊，點樣俾強權迫害啊，點樣迫害到屌你有咩流撚曬眼淚啊？ 你唔使講到咁複雜添啊，你就算平時即係你知道美國都有好多環保撚噶嘛，佢哋啲環保撚點樣宣傳咧？咪就係話哇，屌只海龜隻眼插撚住條飲管啊，好撚慘啊，都係用呢啲嘅啫。 其實人哋叫你係做呢啲嘅。即係唔係用嚟曬英文啊咁樣？即係有一位Barry 啲網友都好笑嘅，即係佢話周庭去日本咁啲心惶盲粉就話佢日文好叻咁樣，咪就戇鳩咯！即係我哋去任何一個國家，甚至講去德國講德文，去西班牙講西班牙文，我哋要堅信。呢、這個係梗噶啦，香港國際城市啊嘛，有幾個人識西班牙文，有幾撚咁奇啊？我啲 friend 都幾個 friend 識德文啊！是吗？我一扎 friend 日文啦啦声识晓讲晓写啦，好捻多添啦日文，啱啱啊韩文都有啦。即系我哋要自己睇自己，都要有一个睇得起自己嘅心先得。我哋作为香港人，即系而家我哋其实我有时见到咧，即系我哋虽然今次呢场运动我哋真系傲视世界，我都感觉到好骄傲，我觉得感觉即系呢样嘢。但系我哋首先唔好跌落去一个又系另一个陷阱，就系、是、好似中国人嘅陷阱咁。就係話因為長期積弱咧，即係而家做少少嘢咧，就覺得自己好撚巴撚閉啦。我哋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一個人講幾種語言係完全合情合理 嘅，非常正路， 係嘛？如果唔係，我哋點食四口飯啊？唔係，所以即係呢樣嘢就唔可以即係仲係用一種迷哥迷姐啊嘅心態啦嚇。咁啊，而家咧就係亦都係即係頭先一路講到，即係而家個運動即係去到呢一度。咁我哋到底係點樣即係海何從呢？即係其實我就下一節就想同大家即係去分析一下到底，喂大佬，我哋而家去到呢一個境環，到底我哋有海何從？同埋從今次呢場運動裏面，我哋即係見到某一啲好奇，即係唔係好奇怪嘅，即係我哋見到啲乜嘢嘢嘅現象，希望大家去清醒啲去思考。咁啊，下一節我哋翻嚟再同大家傾。